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今集咧系第37集。上文咧就讲到咧呢一个武汉嘅国民党左派喺呢一个鲍罗廷嘅指挥底下咧，就打算抢先召开呢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嘅第三次全体大会，简称叫做三中全会，系嘛？咁呢個即係南昌方面咧，即係蔣總司令領導嘅國民黨人咧，當然係反對啦，因為佢哋都打算要喺南昌召開呢個三中全會。後來諗諗下都唔係啦，殺翻去呢個湖北係嘛？即係唔想俾呢一個即係喺武漢嘅呢一個國民黨左派咧，同埋呢個共產黨嘅陰謀可以得逞啊！嗱，當呢個民國十六年嘅1月3日，即係1927年嘅一月头啦，鲍罗廷喺武汉咧就抢先提议，由临时联席会议就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嘅第三次全体会议啊，呢个叫三中全会。嗱，中共同埋呢一个国民党左派咧，佢哋嘅目的系已经好清楚噶啦，系嘛？雖然你蔣介石即係北伐有功，係咪？而且攻陷咗好多地方，咁你喺南昌，你即係想做一個根據地先，係嘛？跟住再翻嚟武漢，係嘛？咁但係喺武漢嘅呢個共產黨啊，同埋呢個國民黨嘅左派咧，佢當然即係睇得好清楚成個形勢嘅發展咧，你一定要擁冧呢個蔣介石啊！咁佢哋嗰個所謂目標咧，即係將來喺中國建立一個即係蘇維埃政權啊，或者無產階級革命政權呢一個咁嘅願望先至可以達成嘅。佢哋嘅頭號敵人咧，去咗而家呢一個階段，即係喺北伐期間戰功彪炳、所向披靡嘅呢個國民革命軍，喺呢個蔣介石領導底下，係咪？咁佢嘅力量係越嚟越大，係咪？咁呢個先至係真真正正共產黨同國民黨左派嘅對手嚟嘅，所以佢哋要搶先喺武漢去開呢一個三中全會，個目的咧就係要改組人事，要將呢一個黨權咧，即係國民黨嘅黨權咧搶翻嚟，係嘛？咁喺呢個即係所謂國民黨嘅左派啊，同鮑羅廷佢哋搶先啊提議，即係由呢個臨時聯席會議召集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嘅第三次全體會議之際咧，中央政治會議咧啊，即係亦都喺同日喺呢個南昌正式決議咧，就喺3月1日咧召集呢個三中全會，不過喺南昌，即係話咧，鮑羅廷等人就要喺呢一個武漢度開三中全會，蔣介石咧就要喺南昌開呢個三中全會。呢、這個就有啲似，即係之前我哋講嘅上海一個中央，呢、這、一個廣州一個中央。不過嗰陣時嗰個上海中央咧，就係啲西山會議派搞出嚟嘅，係咪？咁但係當然嗰個影響力就有限啦，係咪？咁啊對黨員就係話你箍住嗰啲右派嘅黨員啫，係咪？箍住啲反共嘅黨員，但係真真正正可以同共產黨同埋同國民黨左派抗衡嘅咧，一定係蔣介石領導嘅呢一個所謂中央委員嘅成員，係嘛？就喺南昌，鮑羅廷要喺呢一個武漢召開三中全會，蔣介石就要喺南昌召開三中全會。但係即係呢個係初初嘅諗法啦。咁跟住個形勢嘅發展咧， 這個中央政治會議就在2月8日呢就作了一個決議，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呢就遷去湖北，咁所以呢就同時取消了3月1日召集三中全會的，即係喺南昌召集三中全會的呢個咁嘅決議呢就取消了佢，因為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呢搬去呢個湖北。嗰個決定就話等呢個東南戰爭告一段落之後呢就定一個日期嚟召集呢一個三中全會。但係武漢方面呢就唔承認你南昌嘅呢個所謂中央政治會議嘅呢個決議，係咪？咁佢哋就喺2月21日嘅擴大聯席會議上面呢就重新要喺3月1日召集呢一個三中全會，喺武漢嗰度召集嘅。並且呢要由呢一個即係22日舉行嘅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呢就再通過。咁喺呢個2月24號呢，陳公博呢就喺南昌抵達去武漢。咁佢任務呢就係即係蔣介石希望佢可以即係疏通雙方嘅旗艦啦，係咪？咁隨後呢武漢方面呢亦都派謝晉、陳銘書，係咪？咁帶埋封信呢就同呢個陳公博一齊返去呢個南昌，目的呢就希望即係說服南昌啲中央委員呢就去武漢，係咪？咁於是呢就主動呢就提議將呢個所謂三中全會嘅日期呢就延到去3月7號。嗱，講陳公博呢就係、是、本來呢佢係共產黨人，後來就脫咗黨啦。咁但係佢仍然都係具有呢個所謂國民黨左派嗰個色彩嘅。嗱，佢係共產黨人原本，但係亦都係加入咗國民黨。咁佢屬於國民黨左派嘅。至於另外一位謝晉呢就係、是、附共分子。但係佢係譚延海嘅親信。咁佢個目的呢就係、是、要拉攏呢個譚延海，係咪？嗱，因為當時呢即係鮑羅廷嗰個策略呢，嗰、那個分化嘅策略係咩呢？就係、是、要佢張迎譚，張就係張仁傑啦，係咪？呢個代理主席啊，即係要排佢呢個張仁傑，就諗住呢就搞掂呢個譚延海，然後喺譚延海去即係做領導，係咪？咁而陳銘書呢當時就是這個十一軍的軍長，還有是武漢的衛戍司令，那就跟唐生智就即是關係非常之惡劣的，是不是？所以這個陳銘書派去南昌呢其實就完全是這個 唐生智、鮑羅廷、鄧演達，就是他們度出一條橋叫調虎離山，是不是？即係話呢個陳銘書由南昌翻去武漢嘅時候咧，就被強迫啊，即係去職，免除咗佢嗰個職位，係嘛？喂，佢係呢個武漢嘅衛戍司令，亦都係第十一軍嘅軍長，係嘛？嗱，呢個陳公博、謝晉係嘛？陳銘書佢哋喺南昌咧，即係去說服嗰啲南昌嘅中央委員咧，其實已經係產生咗個效果噶啦。個效果就係咧，譚元海就中咗計啦，咁就願意去呢一個武漢，係嘛？咁而呢個譚咧，又同呢個陳果夫講，嗱，呢個陳果夫就係當時嘅組織部長，國民黨嘅組織部長，係嘛？咁佢就同呢一個陳果夫講，佢話佢哋咧冇咩作用嘅，即係蔣先生咧就唔好睇得太嚴重啦。佢哋嘅意思咧就係指武漢呢班人啦，係咪？咁啊，劝呢个陈果夫咧就一齐去武汉，咁啊，陈果夫亦都应承咗。啊啦，经过几日嘅酝酿之后咧，呢啲喺武昌嘅喺南昌嘅中央委员咧，都决定去武汉啊。咁但系希望咧呢一个所谓三中全会咧，就要延到3月12号举行，系嘛？咁喺3月3号嘅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咧就做了一個決議，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於本月6日全部遷鄂，全體委員是日起程赴漢，12日總理逝世二周年紀念日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嗱，呢個咧就係當時嘅所謂南昌中央政治委員會嘅決議嚟嘅，我哋可以睇翻咧，就係其實呢個就係喺呢個 中央政治會議第66次會議決定的，就是在民國13年3月3日在南昌，正話我講那段啊，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於本月6日全部遷鄂，全體委員於4日起程赴漢，12日總理逝世二週年紀念日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嗱，呢個咧就喺南昌嘅中央政治會議，就即係話蔣介石領導嘅呢一班中央委員都讓步啦。咁嘅原因就係因為陳公博啊、陳銘書啊、呢個謝晉呢啲人嗰個即係統戰嘅策略有效，係嘛？因為連陳果夫都肯去呢、一個。武漢啦，係嘛？呢個組織部長，呢個係忠於蔣介石嘅啊。嗱，呢個時候喺南昌嘅中央委員咧，就有啲咩人咧？嗱，有執行委員蔣中正啦、譚元海啦、何香凝咧，即係廖仲海嘅太太啦、李烈君啦、丁維芬啦、朱培德啦，監察委員就有張仁傑啦、陳果夫等八人。咁張仁傑咧就武漢啊強烈反對啊，即係。所以佢就亦都唔願意去呢個武漢啦。朱培德咧就要去呢個樟樹去檢閱部隊啊，呢個軍頭。咁蔣中正咧就因為要部署東南作戰軍事啊，咁佢又稍為有即係擔覺咗，咁諗住就遲幾日先至動身啊。咁到三月六日咧，即係正式去武漢嘅啲嗰啲人有咩咧？有譚元海啦、何香凝啦、有李烈君啦、呢、這個丁維芬啦、仲有呢、這個陳果夫啦，咁有五個委員嘅。咁而呢個陳公博啊，即係呢個說客咧，同埋陳銘書、謝晉咧，亦都同佢一齊去武漢，係嘛？咁喺啟程嘅前夕咧，這個蔣總司令咧就設宴饯行，係嘛？就在席間咧，曾經講咗一句咁嘅説話，講咩咧？佢話咧，他們能等我等到三月十二日開會，就相信他們有誠意。假使提前舉行，其虛偽可知。嗱，到咗呢個地步咧，即係話喺南昌呢啲中央委員都陸續會去武漢啦。你既然你話一定堅持喺武漢開呢三中全會，我就唔俾你單方面開，係嘛？咁南昌方面咧就唔喺南昌嗰度開呢一個所謂三中全會啦，咁大家就殺去呢個武漢。咁好啦，即係呢個係純粹推舟嘛。咁你嚟揾我哋，好啦，希望團結啦，係嘛？咁啊，陳公博去就係要化解歧見啦，唔好話南昌武漢對立得咁嚴重。咁呢一班人，所有呢啲所謂比較即係傾向呢、這個所謂佢唔係傾向右國民黨右派咧，就比較即係同呢個蔣介石比較相同立場嘅嚇，可以咁講啦。中間有三幾個係死忠分子啦，係嘛？其他嗰啲人都願意去呢一個武漢啊，參加呢個三中全會，就好過呢一啲人佢南昌呢啲人唔去，咁啊俾你自己喂全部把持曬呢一個三中全會做嘅決議，當然係不利國民黨嘅發展啦，甚至對國民黨嘅右派、國民黨嘅中派都完全冇好處嘅。嗱，呢個對蔣介石嚟講咧。佢係一個讓步嚟嘅，係嘛？咁佢又要等到喂我成個軍事行動成功，係嘛？統一中國，咁我先同你計數，係嘛？咁於是佢就即係喺呢一班人要離開南昌去武漢，係嘛？參加呢一個所謂三中全會嘅時候咧，佢就請佢哋食飯，然後席間就講咗一句咁嘅説話：如果佢哋可以等我，即係蔣介石，等到三月十二號嘅話。咁呢個就係堅嘅，佢等唔到，呢個就係虛偽。休息一陣。